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傍耳边。 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恐怖片是很受年轻人喜爱的类型片，强烈的感官刺激让很多恐怖片观众欲罢不能。那么在本周，我们就为大家奉献上一组中外的经典恐怖片。美国好莱坞影片《惊声尖叫》是1996年出品的青春恐怖片代表作，玩的噱头呢很有意思，它是一部恐怖片，同时也是对恐怖片的评论。影片人物个个都是恐怖片的专家，他们熟知每一部经典作品的每一个细节。不仅如此，他们对恐怖片的套路了如指掌。比如其中有人说，你千万别说去去就来，在恐怖片里你只要说了这话，你肯定回不来。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就来重温这部青春恐怖片的著名作品《惊声尖叫》。由于影片有很多恐怖惊悚的环节，还请有心脏病史和胆小的听众选择收听。这部影片的剧情呢，有点像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推理片，也就是每一个人都像是凶手，但是每一个人呢又都不是凶手。影片在使用恐怖片模式的同时，一个劲儿地挖苦这些模式。片中有关恐怖片的笑料比比皆是，连导演自己的旧作都没有幸免被调侃了一番。1997年的第二集将故事延伸下去，主角上了大学，记者将先前的故事写成书，还拍了电影，悬念更多，讽刺色彩也更加浓厚。2000年的第三集，主角已经毕业，但某件事情使得他和旧伙伴重新相聚，风格照旧，但是效果却不如前两集。惊声尖叫的影片剧本出自当年的新人编剧凯文·威廉姆森之手。看过盖恩·斯维尔连环谋杀案的新闻故事之后，威廉姆森的担心有人会从敞开的窗口闯入他的住所。凭借这份灵感，威廉姆森完成了18页的剧本大纲。故事当中，独自在家的年轻女子遭到了面具杀手的袭击，当时她正致力于给听格尔老师上一课的剧本。面对作品迟迟无法出手的困境，努力支付账单的威廉姆森决定在棕榈泉闭门不出，专心创作《惊声尖叫》，希望用剧本的快速成交来缓解经济的压力。威廉姆森用3天时间就完成了这部影片的剧本，而且呢，还一鼓作气地创作出了2部续集，试图以此吸引买家关注影片的商业潜力。威廉姆森曾经坦言，酝酿本片的初衷是希望看到这样的影片。他呢，一向对上世纪70-80年代的恐怖片情有独钟， 13号星期五，猛鬼街、惊呼狂叫和灯红酒绿杀人夜都在剧本当中有所体现。那么惊声尖叫这部影片的导演正是恐怖片大导演猛鬼街的导演维斯·克雷文。好的，各位准备好惊声尖叫了吗？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重温这部青春恐怖片的著名作品。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惊声尖叫第一集的故事。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有一个父母外出的夜晚，高中女生凯西·贝克尔准备好爆米花，租好了恐怖电影的录影带，想要和男友史蒂夫一起观看，好享受被惊吓的感觉。可是突然，凯西接到了一通电话，电话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他说：你最喜欢哪一部恐怖电影？电话一再响起，就在凯西最后一次准备挂下电话时，电话里的男人说，如果他挂下电话就会被杀，并且告诉凯西他的男友史蒂夫已经被他击昏。随后电话里的男人要求凯西回答自己关于恐怖片的问题，如果答对就能幸存，如果不能，二人便会双双被害。凯西回答了正确答案，结果却遭到拒绝，最终被绑着的史蒂夫被凶手从背后开膛破肚，随后凶手将刀锋转向了惊慌失措的凯西。虽然凯西苦苦挣扎，但还是难逃恶狱，被连刺数刀后剖腹残杀，尸体掉在了树枝上，内脏散落了一地。不久之后回来的父母见到女儿被开膛破肚的尸体，连连惊声尖叫。凯西和史蒂夫双双遇害的消息在第二天传遍了凯西就读的伍兹堡高校，女生西德尼·普雷斯科特和她的伙伴们开始谈论这件事情。 他们都调查遍了，他们问我有关凯西的事，他们也这样问我来着。 他们问我喜欢不喜欢打猎。 对，他们问了。他们这样问你了吗？ 打猎？他们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因为你的内脏可能会被挖出来。 谢谢兰迪，他没这么问我。 因为女孩子不可能杀他们。 别小看女孩子，你还记得前不久那个女杀人犯吗？ 可那次的凶器是碎冰锥，现在的情况不一样。 史蒂夫的肚子都给挖空了，只有男人才能干这种事情，你说是吧？ 因为男友这种嗜好，怎么能挖空一个人的内脏呢？ 你拿着刀，然后在他胸膛上画来画去。 嘿，再胡说就有你好看。 他对凯西不在的事实还不能习惯。 对，只差那一点儿。 要先刨开史蒂夫的肚子。 好像你是为我干的。 啊，你说的太对了。 警察知道你对受害人所干的这些事吗？ 啊，你是说是我杀了他？ 当然，这会提高你在高中的成绩。 昨天晚上斯杜和我在一起行了吗？ 对，是的。 是在杀人之前还是在杀人之后呢？ 你昨天晚上都干了些什么？ 工作。谢谢。 对，在录像带商店整理录像。 两次了。 我怎么会杀人呢？谁也没说是你干的。朋友，谢谢。 嘿，听我说，我觉得这件事肯定是一个男人干的。 得了，听你这口气，你好像是个女孩。 回答我，你是不是把他的肝脏放到信箱里了？我听说人们在信箱里发现了他的肝，旁边是他的脾。 别瞎说了，你在说什么？ 他还处在疯狂状态的。 嘿，最好放过他吧。啊， 放过他吧。肝脏，肝脏。哦，这只是个玩笑。 一年前，西德尼的母亲被人奸杀，后来凶手在西德尼的指证下被投入监牢，但新闻记者韦德却认为被判刑的人并非真凶，只不过是西德尼母亲众多情人中的一个，只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 但是西德尼不愿承认自己的母亲是一个淫荡的女人，并且因此陷入了一种深深的自责与抑郁之中，因此对男友比利十分的冷漠。西德尼的父亲在当晚出差，独自在家的西德尼接到了凶手的电话。 戴泰姆，你快上车吧。 喂，西德尼。 你好，你是谁？ 你说的。 我想不出。 恐怖的夜晚，不是吗？发生了谋杀，这一切就好像是一场恐怖电影。 Landy， 你露馅了，你是不是在录像带专卖店打来的电话？ 你喜欢恐怖电影吗，西德尼？ 我喜欢你在电话里的声音，真的很性感。 你喜欢哪样恐怖电影？ 哦，行了，你知道我不看那种电影。 为什么不能给自己来点刺激？ 不，因为他们情节都一样，某个愚蠢的杀手追赶某个乳房大的女孩，从楼上追到楼下，再追到门前，很无聊的，真的。 房子里就你一个人吗？ 那你别闹了，我对你感到失望了。 也许我根本不是兰迪。 谁呢？ 问题不是我是谁，问题是我在哪儿。 那么告诉我，你在哪儿呢？ 在从前的门廊里。 为什么在门廊里打电话？ 因为这是影片中传统的情节。 哦，是吗？不出来呢。 西德尼走出家门，外面却空无一人。 你到底在哪儿？ 就在这儿。 西德尼走到凉亭上，四下寂静无声，他仍然觉得这是他的同学兰迪在和他开玩笑。 你现在看得见我吗？哦，好的。那我在干什么呢？我在干什么？喂， 这时电话里的凶手和他聊起了恐怖片里的规则。女孩子遇到杀手不能往楼上跑，可很快凶手就在电话里说自己会像杀他母亲一样来杀了他。西德尼赶紧回家紧闭房门，却不想这时凶手已经潜入他的家。凶手身穿幽灵袍子，戴着鬼脸面具，对西德尼展开了攻击。幸好西德尼急中生智，爬上楼用自己房间的衣橱和两扇门绑起来阻拦凶手，并且及时报警逃过一劫。可此时比利却从窗口爬了出来，身上还带着电话机。警察赶到后立刻把有嫌疑的比利抓了起来。之后西德尼来到同学塔托姆家暂住一晚。当天晚上西德尼又接到凶手的威胁电话，塔托姆的哥哥警察杜威安慰西德尼自己会保护他。第二天西德尼前往学校的时候，又见到了对他一直紧追不舍的新闻记者盖尔。这一次他决定直面盖尔。 站在那儿， 我不是来找茬的，我需要谈的，否则我就不会来。 给你摄像机，现在 你可以录音但不要录像。 为什么？ 求你了，你欠我的。 我欠你什么？ 你欠我母亲的。你母亲的案子是去年法庭上最轰动的一桩，总会有人为此写书的。 是也可以，但是你说了很多谎话。 你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你得到了你想要的，卡德威利已经在监狱里了，他们会用毒气毒死他。一本书改变不了什么。 你认为他是无辜的？ 你的证词不能左右我的观点。 在你那些报道中你多次提到我，你说我在撒谎。 我认为你是受到压力才去指控他去，对吗？ 你与卡顿谈过了 很多次， 他是不是翻供了？ 一点都没有，他只是想与你的母亲做爱，就这些。 他撒谎，他才不会招惹他呢。他强奸了他，杀害了他，到处都洒满了他的血。 那天晚上他喝醉了，你母亲勾引他之后，他把外衣忘在你家里了。 他走的时候穿着那件外衣， 你只是看见有人穿着他走了，正是这个人。他把衣服扔到卡顿的车里，给他布置了陷阱，你知道吗？ 对，卡顿杀害了我母亲。你现在还那么肯定是吗？ 这时塔托姆走了过来。 很好，亲爱的西德，我们走吧。凶手还在逍遥法外是吗？走吧西德，这些谋杀是有联系的。对不起，我弄伤了你的脸。西德，你别走。 杜威对盖尔的性格表示欣赏，而盖尔也为杜威的忠厚表示赞许，二人暗生情愫。就在当天，比利被保释，在学校里他们正好撞了个满怀。哦， 是你西德。等一下等一下，你还认为是我干的吗？ 不不不，我想我是搞错了。有人在那，比利，有人想杀死我。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警察说把他吓跑了，所以那不是我。 我知道，他昨天晚上又打电话给我，猜他们也听到了。 你明白了，那不可能是我，我在警察局。 哦，对不起，我很抱歉，请你理解。 理解什么？我的女友宁愿指控我是个精神变态的杀人狂，也不愿意和我接近。 你知道这不是真的。 那是什么呢？ 什么？你知道昨天晚上我差点受到伤害，你知道吗？ 我指我们之间，你跟以前不一样了。自从你母亲死后。 你又提起我母亲被杀的这件事儿，我真不相信。 已经一年了。 明天。到明天就一年了。 我想你应该恢复了。当我妈妈离开我爸爸的时候，我就接受了这个现实，她不会回来了。 你父母分开，你母亲只是离去而已，她并没有躺在棺材里。 好的好的好的，对不起，这个比喻不恰当。我希望我的女友能够回来。是的， 我很抱歉，我不想让我的创伤影响干扰你完美的生活。 啊，为什么？怎么？谁没说过什么呀？西德， 西德尼跑开了，他需要仔细考虑一下他和比利的感情。可是这个时候，在学校内的厕所里，西德尼再次遭到了鬼面杀手的袭击，险些沦为刀下冤魂，这让校长大为吃惊，于是宣布学校当天停课。校长之后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被鬼面杀手刺中胸腹而死。当晚，塔托姆的男友司徒决定在自己家开派对，让杜威在房子周围做好安保工作，而凑热闹的盖尔在司徒的客厅里安装了摄影机，叫摄影师肯尼丁烧自己前去和杜威散步。就在此时，塔托姆在车库冰箱里找饮料的时候遭到了凶手的袭击，凶手降下车库的门，使得塔托姆只能从车库门的猫洞钻入，结果凶手升上库门，夹断了卡在其中的塔托姆的脖子。派对上，比利和西德尼独处一室，两个人再次敞开了心扉。 对不起，我太自私了，但我想道歉。 不，比利，我才是自私的，总是以自我为中心，因为舆论带给我的压力。 你失去了母亲。 对，我知道，比利，你说的是对的，过去就让它过去吧，我不能总让悲伤包围着自己。还有我总是在想，我母亲她到底是一个，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对了，我想我真的很害怕，我害怕自己会像他那样。人们说的坏女人，这毫无道理。 啊，对，哦不，就像朱迪·福斯特在《沉默羔羊》一篇中，总是想起他死去的父亲。 可这是现实生活。不是电影。 当然，所有的一切，所有的一切都是场电影，一部宏大的电影。你可以选择任何一种类型。 西德尼原谅了比利，他们拥吻在一起。西德尼更是把自己的第一次献给了比利。在派对上， 西德尼的同学恐怖片迷兰迪正在和大家一起看恐怖片，一边讲解。可就在这时，同学们接到一通电话，校方告知大家校长被刺杀的消息，于是派对的大多数人开车前去学校一探究竟，只留下兰迪、司徒、西德尼和比利四个人。而在楼上休息的比利被凶手刺杀，被西德尼看到之后，西德尼再次与凶手展开了搏斗。想要帮忙的盖尔的摄影师肯尼为了保护西德尼被割喉而丧命。这时在外散步的杜威和盖尔发现了树丛里西德尼父亲空空如也的汽车，怀疑凶手就是西德尼的父亲，预感大事不妙。就在他们回到司徒家里，却发现剩下的四人已经不知去向。西德尼在一番逃脱之后回到司徒的家，却发现凶手其实就是炸死的比利，而司徒更是比利的帮凶，而早已猜到凶手的兰迪也被比利开枪射倒。 为什么这么干？ 这是一场游戏，西德尼，有趣了。 不， 你去哪儿？ 为什么？为什么要杀我母亲？ 为什么？为什么？司徒，你听说过杀人还需要动机吗？我不认为有动机才是正常的步骤。不，人们会知道我们的动机吗？我不这样认为。很多恐怖片里杀人不需要动机。我们帮了你母亲一个大忙，记得那女人是个婊子，她是个贱货，整天在城里招摇。听听这个，你那婊子母亲勾引了我的父亲，还是我母亲离开抛弃我的原因。这个动机怎么样？按照恐怖片的规则，我想应该结尾了。这太刺激了，太有趣了。你会喜欢这个的，太奇妙了。我就回来，我就回来。现在好极了，西德。午夜一过，你母亲的忌日到了，恭喜你，一年以后今天我们把他杀了。 随后司徒把西德尼的爸爸从地下室里拉了上来，可是西德尼拼命反抗，在一番纠缠之后，西德尼利用花瓶结束了司徒的生命。而随后赶来的盖尔在杜威被刺伤后拿起枪击毙了比利，并将受伤的杜威、兰迪和西德尼的父亲送往医院，一场噩梦这才终于结束了。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青春恐怖片《惊声尖叫》。在这部影片中，鬼脸面具非常的抢眼。其实在影片制作之初，特效小组接手的首要任务就是为片中杀手打造面具。编剧威廉姆森在剧本之中只是将罪魁祸首形容为面具杀手，而并没有交代面具的具体样式。物色拍摄地的期间，影片监制玛丽安·马德莱纳无意中发现了一个鬼脸面具，导演克雷文希望采用该款面具，可是面具的设计版权归属于凡兜服装公司。虽然特效小组提交了很多设计方案，可是克雷文认为都不及那个鬼脸面具。为了避免侵权，特效小组只得尝试加以改动，但效果却是差强人意。一筹莫展之际，制片方终于听取了克雷文的建议，争取到面具的使用权。好的，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们在电影《惊声尖叫》的片尾曲当中要跟大家说再会了。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大家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是广播剧场。Down upon us and it flows like water burning.